我要是进堂，好像到了时候，送位子。我要是不进堂跑香，送扳手时候的位子。那个跑香有时间，按时间办事儿。你不要说这个今天活上的不进堂啊，多跑点时间等他吧，没这个必要啊。维禄师傅送位子有一个讲究，那就是规矩，不要等到被送位子这个人到了位子了再咳嗽。在什么时候咳嗽呢？离这个位子三步，就是一步一迈，迈一脚嘛，就一步了，两步、三步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像现在这个禅堂，我们这不是有地板吗？这一块一块的嘛，大约三块，咳嗽，你这一咳嗽，它将将好，因为它是正在朝前走的。他就不急不忙的呢，朝前带着走这么个一两步就到了位子了。如果说，哎，我送位子嘛，你这还没到位子呢，等着到位子一咳嗽，他马上就站在这个地方了。啊，你就是开汽车嘛，那个停车子也要一，不能那么急刹车也不行的，急刹车不还那车子还翻回来呢，啊。就这些个小动作都是我们行人用心处，也是大家呢当参学的地方。本来往年呢都讲讲的，今年可能没有说，所以维罗师傅呢要注意。坚香师傅靠教香，这个教香作为一个法器，也不是说把个两个手啊紧捏的像个像个什么捏的死靠死靠的啊。这个靠教香也有规矩啊，大丛林天下人当参学的地方，没有任何东西没有规矩，一举一动都有规矩。就是靠这个教香，用三个手指头拿这个教香板是空心的，不是死靠，哎，恨不得把那个教香石头的靠碎了它，那何必是啊？他跟你有什么难过呢？所以每一年这个教香不会靠，这个教香板呢不晓得烤坏了多少啊。按照这个烤教香，比如起香了，或许是外边这个过堂烤这个教香，那么有人问呢，这个烤教香都究竟烤多少下子，靠多少下，有没有个规定？有人说那五十三餐靠五十三下，你去靠靠看，这一阵叫响你靠五十三下，你怎么靠法的？你怎么靠也靠不下来啊，既不能短也不能长，从重至轻，从缓至急，24下会考的就考的这个样子啊。至于禅堂里像的这个考教香呢，这个催香的教香要快要急啊， 要靠出一种精神出来，鼓励大家上架法要靠教香啊，洗香啊，这个都要靠教香的。这个教香，教香在禅堂的打气呢，就是催香的。教香催香，那么这个禅堂的跑香也要催香呢。啊，虽然不是说我这一支香，这一支醒香，喝长喝短，啊，从头到尾都要催香，不是的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四支香，起过香以后，大家就醒香；杀过教香以后，那就要催香了。没了时候催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我看这个扳手师傅都默默不闻，也没有一个也不帮腔，这扳手师傅也帮腔呢，维罗师傅在里向催，扳手师傅就在外头催嘛，啊，手上也可以敲，嘴里向也可以喊，要造成一个声势是打气，提醒大家要加紧用功啊，这就是禅堂打气的规矩啊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智行吧。这个见到了随时随地呢跟大家说说啊，长处上不是没有规矩的，处处都有规矩。而且这种规矩呢，任何人也不能更改。规矩，我这一天到晚跟别人讲规矩啊，我这个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我这个业障深重，我现在还在医院里想，回来跟大家见见面啊，我就没能上规矩。没有能够尽到我作为一个主妻活上这个责任，不是每一天晚上这支香都会打警车的。我记得开始打七七那个第二天没这几天，我打了一个警车，这一警车打了我就害了七八天病啊，都就是不敢打了啊，我不是打别人呢，就打我自己一样，我到还就我这个病害不起啊。禅堂的打气就是讲用功啊，这个用功用什么功呢？众所周知的参念佛是水，怎么参法的呢？起一请，大家注意听好啊，特别对你们出发心的，可不能够调以轻心。既然进入这个禅堂打气，这个殊胜的这么个因缘，千要紧万要紧，为自己修行了生拓死找一条道路，你看这个重要不重要啊？茫茫苦海无本可据，太可怕了啊！这个禅堂就是我们的归宿，就是了生拓死的这个专办这件事情。那么说禅宗这一法是了生拓死，怎么了法子呢？参念佛是水。怎么参法子呢？起一请。这个一请怎么起？这个话就来了，他不会起呀，这个念佛是水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怎么办？不知道就了了啊，不知道就罢了，我知道你知道我也吃饭，我不知道也吃饭，那个你就不是一个道人。 真正用功办道的人想了生，就过去老和尚，我们家这老和尚，嗨，他在小的时候就拜了个师傅，那也当然呢，老和尚这都是过来人呐，有善根深厚的，拜了这个师傅呢，师傅就叫他念佛。师傅教念佛，他就念佛，他没有说是师傅教我念佛，他东想想西想想啊，怀疑没有的，啊，依教奉行，就念佛，老老实实念佛，什么妄想也不打，啊，念的没有多少时间，他在睡梦当中都能念佛，都念出了声，啊。后来这个师傅看这个，看到这个小和尚吧，蛮有道理，啊，后来就启发他呀，你念佛念到这种样子，已经念到一心不乱的，睡觉做梦都在念佛，啊，那个师傅就启发他说，你晓得这个念佛是念到这个样子。佛是哪个念的啊？当时老和尚那个时候还年纪还小，哎，都是小孩子嘛，被他师父这一问，他当时呢就不能回答。所以有志气的人，有善根的人，被这一问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就算了事情了吗？就像现在的人无所谓，我照常吃饭照常睡觉无所谓，有善根的人被这一问，这不得了啊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回答还得了吗？从那开始就跟这个念佛是谁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因为在那个得想一下，在家里想哪里看那个念佛是谁，后来到了金山了，这个金山也是个禅宗道场，也像我们今天搞门寺一样，你看看又到打气了，啊，贴些红纸条，看念佛是谁，照顾话头，二板戏灯，禁止闯寮，这个看到了，哎呀，这下子可把念佛是谁找到了，啊，趴下来就磕三个大头，从此以后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没有离开这个念佛是谁。现在能做得到吗？我们这一天到晚，扳手师傅啊，可以说是每日香，都在给大家讲念佛是谁，怎么参念佛是谁，人人都能听得进去啊。有很多人都听不进去，莫名其妙，你听着进去也好，听不进去也好，在我们禅堂里呢，就是用这个功，啊，就讲这个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人人都会念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哪个不会念呢？啊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谁不会念呢？念过了以后，就有人就问你了，佛是哪个念的？啊，你要是稍微有一点善根的，你绝对不会说，哎，佛是哪个念？是我念的吧？是佛是哪个人的嘴念的吧？佛是哪个人心念的吧？你要稍微有点善根的人呢，绝对不会做这些个胡思乱想。啊，这一点，不做胡思乱想，想什么东西呢？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这个地方，这叫做移情。难道说我这么大个人，啊，这个佛本来是我，明明是我念的嘛，绝对不是第二个人、其他人给我念的，为什么不能回答？ 不能回答，非要回答不行，啊，就产生了移情。什么叫移情啊？移情就是不明白处。嗯，所以现在的人，你说这道心没有吧，这可是冤枉的。你说他不聪明吧，他聪明得很。你叫他参念佛是谁，他这无条跟这个念佛是谁就做文章了。他说我念佛的是谁，那我不可以参吃饭的是谁吗？那我也可以参走路的是谁呀、啊？啊，为什么要参个念佛的是谁呢？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的。嗯，他聪明啊，他说这个参念佛是谁，起疑情，那吃饭的是谁，跑路的是谁，都可以参吧。这个大家要知道啊，禅宗这一法，过去的禅宗的祖师啊，这个接物立生的因缘有1700公难啊，1700公难呢 啊各处熟言，什么狗子无佛性啊，父母未生前呐、啊万法归一呀、啊，多了啊，举不胜举。这个在过去历代祖师有1700公难，这叫做活学活用，用在当时，用在当人。那些个祖师他是明眼善知识，能够观机设教，就是你这个人适合于怎么样接，他就怎么样的设这个教啊，就用万法归一来接你，他就用万法归一；用狗子无佛性，他就用狗子无佛性。只要把你引进了门儿，就可以了。啊，过去是这个样子，啊，在唐宋时代，这个佛种部禅宗盛行的时代，就是活学活用的，不拘一格。啊，什么功能都可以的。啊，到了宋明以下，这个禅宗这一法，行禅宗这一法的根基呢，不像以上那么醇厚。啊，再要活学活用，那就增长妄想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从宋明以后啊，同一参一个念佛是谁，这个统一也不是哪一个人统一的，也是经过禅宗的大德善知识共议定下来的。定下来以后，这一法呢就遍行于天下。你看大陆的禅宗道场，凡是禅堂用功都参一个念佛是谁，没有哪一个禅宗的道场的禅堂呢参第二个法门的，参第二个公案的都参念佛是谁。那么这一个祖师把这个禅宗这一法规定下来，参一个死话头念佛是谁，也有祖师的用心处啊。这个用心处呢就是应机设教，善机深雄厚，我给你活学活用。现在的人心太活了，这个活也是个病呢啊，这个活不利于我们用功的人把这个心死下来，歇不下来啊。世心大本源， 故号为沙门，你这个心歇不下来呀、啊、再叫你活学活用，突然增加你的妄想。所以规定下来呢，就专参一个念佛是水。既然念佛是水作为一个话头，这是我们的用心处。那就有人说呢，那念佛的是水，那是多了啊，走路的是水，为什么不能参其他的话头呢？所以祖师的用心我们也要知道啊。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我们用功的人在你没有开悟以前，没有明心见性以前，你这个起心动念都是造罪的啊，都是造罪的，这个一点不假啊。那么都是造罪的，你这起心动念，这个十法界都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处。你看看我们这个起心动念，参这个念佛是谁，不参念佛是谁，你参什么？在十法界当中，你选一个话头来给你用功，你说参什么好啊？参吃饭是谁，这个因我看不是定好啊。参跑路的是谁，那个因也不是定好啊。啊，十法界都是我们起心动念之处，你看看我们以哪一法界起心动念最好啊？如果说你参念佛的是谁，那个如果说我这个念佛是我开悟不能开悟，我还总能中个佛音呢啊？你说参走路的是谁，你中的什么音呢啊？要再说的不好听些，那就多了。所以祖师立法观机设教，接引后来人专参念佛是水，那是非常有道理的啊。所以这就成了我们这个禅宗这一大法啊，成了定难了，任何人也不能随便改动的啊。也并不是说这除了参念佛是谁能开悟，我参狗子无佛性一样能开悟啊，参父母未生前一样开悟啊啊。但是用心不相以乱，我说你金山参念佛是谁，搞么寺参狗子无佛性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都有参的，一个禅定的禅一个话头，那令人家初发现了用功的人，他就感觉到无所适从。哎，金山参狗子无佛性，高门寺参念佛是谁，都是哪个好啊？这个不利于初发现了用功。说这一点，大陆的禅宗道场，同海外的啊，无论是你是日本那也好，泰国也好，产这个什么韩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香港也好，美国也好，什么加拿大也好，啊，他这个禅宗道场呢，不是像大陆一样规定一个话头，甚至于说一个禅堂里像，他可以给你，你自己捡呐，你自己选，你看你欢喜用哪个的用哪一个。这个多多少少有点区别的啊。所以过去祖师接引后来人的这个用心处，我们是不能够随便改动。我们是凡夫吗？啊，我们也不能够观机设教，只能够依教奉行，专参一个话头。那专参这个话的究竟有没有效果呢？啊，虚云老和尚就是参这个念佛是谁开悟的嘛。啊，我们家的老和尚也是参这个念佛是谁开悟的。虚云老和尚就在搞门寺开悟的， 我们家的老黄呢是住金山，在金山这个禅堂里开悟的啊。那不要说远的，说远的我没看到啊，这个都是我们眼前的人。嗯，参这个念佛是谁起这个疑情，参念佛是谁起疑情，跟过去的祖师1700公难这个疑情完全一样啊。不要说我们禅宗禅念佛是谁起疑情，84000法门凡是用心的都是不能够离开这个疑情两个字啊。离开疑情到什么时候呢？像释迦牟尼佛啊，在这个腊月初8夜渡明星而悟道，成佛了。成佛了是大脚啊，自脚脚踏脚满啊，成为两足尊，那个他就没有疑情了。佛还有疑情吗？佛要是还有疑情，那就成为不能成为大脚啊。降伏已还啊，等脚啊，实地施回向啊，那个是42位法身大士都有疑情的啊，都有疑情啊。没有开悟不是疑情吗？要开悟就是要把掉打破这个疑情啊。可是我们现在用功参念佛是谁，老是想在这念佛这个话道上用心啊，要搞个什么，搞个什么，搞个明白。等到你把念佛是谁参透了，你就明白，就明白了。你现在没有参透的时候，你还是白心歇下来啊，把这个念佛是谁，说是那个念佛是谁呀，没的味道啊。你要什么味道呢？嗯啊，世间的漏尘境界，这是我们一向来感觉的是有味道的啊。那个味道只能够增加你的生死，而现在我们参念佛是谁走回头的路啊，不再追求世间生死的这些个味道，回过头来呢追求什么呢？真正追求无上的法味啊。这个味道才是你自己的，这个味道才是你的真实的受用啊。禅悦为是啊，法系充满呐、啊。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摸到门，甚至于还没有上路，禅的味道你还没有尝到。真正尝到那个禅的味道，那个味道，那比什么味道都好啊。那是真正自己的本来的味道啊。为什么念佛是谁参这个功不能用呢？一参念佛是谁就有妄想，这是一个正常现象。什么叫做生死？生死就是习气，无量劫来这个习气消不掉啊，无量劫来造就这个生死习气，你像这一下子把个念佛说提起来，就要把这个生死就了掉，对我们中下根人还不行啊，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朝前走。所以消福的道路，这个福道长远啊，虽然是福道长远，有力量的人我们可以缩短这个路程啊，没有力量，力量小的人呢，那你就一步一步的前进啊。只要你生生世世不退，这是最要紧的啊。 学着哪一个法门，这一法门就是我们终身奉行的，生生世世我就抱着这门走啊，但愿生生世世不退，福改决定可期。参念佛是谁？要对这个念佛日要产生信心，有一分信心，你参念佛日就有一分的疑情啊，你有啊，我深深感觉到对禅宗这一法建立真正的信心，一个要靠自己多生多世的培植啊，也要靠今生呢自己不懈的努力，还要靠客观上的殊胜因缘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禅堂的打七，大家共修，这就是殊胜因缘呐、啊。难逢难遇的啊，你说我这个参念佛是谁，我等着家里也可以好参，你试试看，你等着家里想参参跟禅堂的参就不一样啊。禅堂这个就是选福道场啊，七七建立以后，那个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都加倍的这个殊胜因缘呢，而且也有大众的共修，这个殊胜因缘非常难得的啊。时间很快，这三个期，今天据说第三个期就解期了啊，结果期啊，这个打气嘛很辛苦的，结果一嘛给大家稍微有一个休息的机会啊。禅堂有规矩，该坐香坐香，该跑香跑就跑香，该睡觉就睡觉啊。说是放香了，什么洗洗衣服那个是的，都有那规矩办事，一点不能马虎啊。说过了，打现在大家好奇心了。